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敬拜团刚才所带的诗歌，秋香姐好像是第一次全部四首一起带哈、哦，没有，第二次嘛，好、哦，很不容易哈、哦，愿上帝赐福你。今天所唱的诗歌说，愿你旨意今日成全，在我身上完成新的工作。愿你的旨意今日成全，在我身上完成新的工作。这和今天的主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竭力追求得着基督。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是竭力追求得着基督。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四节。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我是依我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不可取责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就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十四节一起来读，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我们从一二章开始查考，一直到现在进入到第三章。那腓立比书两个最主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基督和喜乐。投影片下一章，谢谢。就是基督和喜乐。那上一次我们有谈到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我们了解到得救是上帝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可是得救也是怎么样，也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我们要亲自参与的，对不对？是上帝的恩典，也是我们参与在这当中的。那我们今天要谈竭力追求得着基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基督。保罗说要得着基督，那得着基督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一起来了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分别自己从这个世界，为的是要来寻求你，为的是要来亲近你，赞美你，要来认识你，要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是的，这时候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动工，好叫我们的心里面柔软，可以听进你的话，可以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也恳求你接近仆人的口，照仆人所说的一字一句，让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上，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常常说要传福音，我们要到底什么是基督的福音呢？有没有人可以简单的说什么是福音呢？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好像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福音，对不对？可突然间要用很简单把它说出来，好像不太容易哈、哦。到底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那里说什么？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奥秘就是耶稣，他是什么？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降世为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了，他成为活祭献给上帝。可是他将什么赐给我们？他将他的救恩赐给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是一个重生的生命，重生可以让我们自己与自己与上帝都和好。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这就是上帝的奥秘。因为上帝的奥秘全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现在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可是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1:27，他那里又说什么？只要你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说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前面我们刚才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叫人得救，可是现在呢，保罗说你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行事为人不是去传，行事为人是怎么样？是我要行出来的。所以说我们的福音不只是去传福音，去告诉别人福音，另一方面是怎么样？我要活出福音出来。所以福音是传给人的，福音也是给我们自己的。我要传福音给人，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传福音。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福音是救恩，可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来说，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生活。福音可以叫人得救，可是福音是我们生活的态度。对外面的外邦人说福音叫他们得救，可是对我们已经认识主的人来说，福音是生活的态度。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传福音。所以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的十字架，我们要用基督的福音来看待世界上一切的人事物。这就是福音神学他所强调的，福音不只是关于救恩，福音是一个全面性的生活的呈现。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信仰生活。那今天的主题就是竭力为了要得着基督。保罗的一生他到处去传福音，他建立教会，他让很多人来信主，但是他说什么？他说他是为了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了解什么是得着基督。三章的一开始，腓立比书三章一开始，保罗在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的敌人。这个敌人不论保罗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这个敌人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下一页，就是律法主义。好，第一点，律法防备律法主义。好，经文凭我 来念哈。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初代教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教会内的异端。所有的异端的基本问题都和律法主义有关。律法主义呢的问题就是以人为中心。比如救恩这件事情到底是要靠上帝还是要靠人来完成。在保罗的时代，异端认为相信耶稣不够的，你还要行割礼，还要守节期，这都是以人为中心，强调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获得救恩。保罗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这句话呢，它是针对犹太人说的，因为犹太人把外邦人当成狗一样。对犹太人来说，狗是污秽的动物，不圣洁。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狗是不圣洁的哦？可能是有一句俗语说狗改不了吃屎，狗会去闻屎吃屎，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它不圣洁。所以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外邦人怎样跟狗怎样不能够进入圣殿。所以保罗呢对这些守律法主义的人激动，称他们是恶人。所以他保罗就用他们不成文的 规矩来反讽他们，说你们这些律法主义的割礼派的人就是犬类，就是狗。保罗用了三个重叠的加强语气，要防备犬类，要防备作恶的，要防备妄自行割礼的。他语气上的加强表达了保罗还没到这里哦，表达了保罗对律法主义的忍无可忍。所以保罗骂他们骂得很严厉，甚至毫不留情。好，接着下来第六章，对， 接着下来保罗就 又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真正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前面讲到三个防备的律法主义，那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呢？他说在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犹太主义的割礼是一种外表上的礼仪，不是真的割礼。真正的割礼是在基督耶稣里完成的。只有基督徒才是真受割礼的。真受割礼的是什么呢？第一点，他是以神的灵来敬拜的，就是在灵的里面来敬拜神。它不是一种外表的仪文，而是发自内心的诚实，可以说就是靠着上帝的灵来敬拜。第二点，就是他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夸口的。第三个，他就不是靠肉体夸口的。靠肉体夸口就是靠自己，靠自己的意思呢，就是想要靠行为来称义，来得到恩典。什么是靠行为来称义呢？就是在因信称义这白白的恩典上面，还要再增加其他的内容。比如说守律法主义的人，他告诉你说，只有相信是不够的，你要守这个诫命，你要守那个节期，你还要行割礼。割礼就是在男性的生殖器官上面割一块皮，在自己的身体上割一块皮的意义是什么？是意思是我用一种受苦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的信仰，用受苦的方式让人看起来好像我比较敬虔，用受苦的方式让人看起来，哎，好像这个人比较靠近神。这有点类似我们民间说的那种苦行僧，用一种受苦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信仰的态度。这些都是一种想要靠肉体，想要靠自己来做一些什么来取代基督的恩典。所以保罗讲到这个的时候呢，他讲到靠肉体的时候，他就以自己的经历他来说明。他说什么呢？在第五节那里，下一章，谢谢。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第八天受割礼，这是上帝他在四千年前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的一个规定。这代表保罗他的纯正的以色列人身份。保罗一出生就承袭这个身份，他一出生就受割礼。然后他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是以色列十二个的孩子里面唯一一个生在应许之地的地方。然后呢，当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两国的时候，只有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仍然保持对大卫家的效忠。如果大家还记得以斯帖记的话，以斯帖记跟莫迪改都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保罗他是以他身为一个便雅悯支派为荣。他说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意思是他不只是纯正的希伯来人血统，他连他的生活方式语言都是纯正的。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下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可是纯正的传统的希伯来人他们不说希腊话。有没有听懂希伯来人希腊话会搞混哦，就是纯正的希伯来人他们不说当时罗马帝国所使用的希腊话，他们是用亚兰语交谈，然后他们崇拜的时候呢是用希伯来语崇拜，他们维持犹太民族的传统。所以保罗他可以夸口的是从他的血统世袭而来的身份，还有父母所谨守的犹太族的这个传统。保罗的血统可以说是非常纯正，而且是纯正到不行。所以他可以夸口的是，我这个身份是从世袭而来的，而且我是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犹太族的传统里面长大的。我的血统不只是非常纯正，连我的生活环境、我所说的话、我的生活习惯都非常纯正。接着保罗他要从三个角度来说明他自己的努力，除了血统和父母所谨守的传统，还有可以夸口的是什么？他自己是很努力的。经文上面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意思是在遵守律法的这件事情上，我持守了正统信仰最严谨的学派所定的标准。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意思是从逼迫教会的这一件事情可以证明我的热心不是一个空谈，我的热心是有行动的。我行动到一个地步，我去逼迫教会，我让基督徒死亡。他的热心是有行动的。就律法的义说，他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意思是我已经做到律法上的要求，这些我都做到了，而且到一个地步我无愧于良心。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努力的非常全力以赴的摆上。保罗可以夸口的有血统有父母，更可以夸口是他自己这么的努力遵守，甚至无愧于良心。保罗可以拿出来的这些可以夸口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他。所以保罗对那些律法主义的人说，你们强调血统强调传统强调律法的，这些我都有了，我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我是加玛列门下的法利赛人，这些可以夸口的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拿出来的都是下下教的这个学历跟身份，现在我都当作是有损的。什么东西最重要呢？现在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保罗要向当时的犹太人，向腓立比教会说的。我现在把过去这些我可以夸口的，以我肉体可以夸口的，全部当作是有损的。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好，下一章，第二点，为了要得着基督。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再次的用三个重叠的语气来强调得着基督的重要性。前面有三个防备，防备权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然后有三个救，是靠着肉体的努力，就律法说，就热心说，就律法的义来说。这里保罗用了三个当作，当作有损的，当作有损的，当作粪土。三个防备是防备律法主义，三个救是靠肉体可以夸的成就，三个当作，保罗把一切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唯一有益处的就是得着基督。所以他这种三个层次的语气的强调，又三个重叠，三种强调三种重叠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为的就是要强调出来，要引出来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得着基督。保罗说为了基督他丢弃万事，因为所有事物和基督相比他都看作是粪土。万事都看作是粪土，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太夸张了？万事都是粪土，这什么意思呢？难道律法、家庭，难道休闲娱乐，难道工作、职场，或者现在教会 有所谓的基要派的福音派或灵恩运动？保罗说这些是万事，万事就是一切的事情，包括教会的事情，难道这些都不好吗？不是这样的，这些没有不好，但是这些本来是好的东西，一旦变成我们信仰的中心，那就不好，因为这些东西都无法和基督相比。其他东西看起来不错，但是和基督相比都是粪土。在保罗眼中，耶稣基督并他钉的十字架比珍珠宝石还要贵重。凡是任何东西盖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违背了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些东西都是有损的。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一旦变成我们追求的中心和生活的目标，就会让我们自己或旁边的人受到伤害。运动需不需要？运动很需要啊，俗话说要活就要怎样，就要动啊。可是如果把运动这件事情当作我们生活唯一的中心，那就不太好了。我的高丁就是阿高的先生，高丁他身体例行的运动，他游泳，他散步，他去健行，到十八尖山去走，很多教会很多弟兄都会在十八尖山看到他的踪影。他很养生，饮食控制，他每天喝一瓶鸡精，他鸡精不是去买来的哦，他是请人家用一整只鸡哦去熬出来的一个鸡精哦，他不是去，他每天一只鸡哦。熬出来的鸡精这样吃哦，七八十岁的人，他身体一样还是很健康。他的生活可以说就是以身体健康为中心。可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那里说什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高丁他在两年前过世了， 大家有些惊讶，这么养生这么健康的人，在毫无预警之下因着一些感染就过世了。当然我还是要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多运动，运动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要劝勉大家要有敬虔的信仰的生活。运动对身体有好处，可是敬虔这件事情，它让你的身体，它让你的灵魂都照顾到，这是圣经里面的应许，圣经是真理，这个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当你敬虔的时候，一定会带来今生和来生的好处。好，家庭或家族也是重要的。对一个孩子来说，家庭是天是地，是生命根基的开始。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怎么死的？有人知道吗？ 知道 啊，知道啊。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因为有家族世袭的仇恨，他们无法在一起，所以朱丽叶为了要跟罗密欧在一起，他就假死。但是他这个假死的消息呢，还没传给罗密欧。罗密欧看见朱丽叶死了，他以为他真的死了，他不想独活，他就自尽了。结果呢，朱丽叶他醒来之后发现，哈，我所亲爱的罗密欧他也死了，他也不想独活，他也就自尽了。在家族里面有一些传统，有一些思想会深深的影响一个家庭或家族，这些没有不好。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变成一种家族主义，不可侵犯，不能协调，这样子就会造成伤害或者是不幸的悲剧。那金钱好不好呢？金钱很好啊，金钱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常常说金钱不是万能，对不对？但是没有钱怎样？万万不能了。人一天的生活离不开金钱，每天工作不外就是为了要赚钱，为了要生活，所以它对人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可是我们如果把金钱当作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就会变成金钱主义。凡是以金钱为标准来衡量任何事物的时候，本来是好的东西，却变成是一种害人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运动、家庭、金钱，其他如工作、娱乐、价值观或者是任何的想法，一旦它成为一种主义，不可撼动，甚至是驱策人或辖制人的思想行为，就会带来伤害。你知道吗？连扫地都会带来伤害，你相信吗？扫地要怎么扫？你觉得呢？扫地是有窍门的嘞。扫地要怎么扫？扫地要从里面扫到外面。你如果从外面扫到里面，你是把外面的脏东西一直扫进来，所以一定是从里面扫到外面。拿扫把呢，一定是两只手啊，轻轻的拿着它的角度，然后扫把呢不能太用力，很用力的去扫它。你要让扫把的前面 的地方呢，轻轻的在地面上面轻轻的扫，因为你太用力扫呢，会把灰尘扫起来，你结果你的食物上都是灰尘。所以你是拿着扫把轻轻的这样慢慢的扫。有时候我看到那年轻人在扫地，我就真的摇头这样子。可是我如果把这个扫地变成一种主义，每一个人 每一个我的家人，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都跟我扫的一模一样，这就会带来伤害。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东西是好的，可是变成一种主义，变成一种不可协调的，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它就会带来伤害。我们在教会中也是一样啊，灵恩运动对近代教会的发展带来很多的冲击。灵恩运动强调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恩赐，医治、释放、全能侍奉等等。圣灵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的恩典，我们被感动，我们也被激励，我们也对神更有信心。可是我们如果把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把上帝赐给我们的属灵恩赐、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当作追求信仰的目标的时候，而不是以十字架为中心，那就本末倒置，反而会伤害我们的信仰。健康很重要，下一章谢谢。家庭的价值更是需要去维护的，金钱是不可或缺的。灵恩运动对基督徒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复兴，但是我们的信仰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所钉的十字架。在旧约的时候，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到旷野的时候，摩西他来到西乃山上，上帝要将律法和诫命赐给以色列百姓。可是摩西一到西乃山之后，他久久不下来，这时候百姓就开始紧张了，怎么办怎么办？摩西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他们就要求亚伦要做一个神像，于是他们就捐出了金饰、金环，他们就做成了什么 金牛犊来拜他。当以色列人在敬拜金牛犊的时候，你们认为他们是在拜谁？ 魔鬼。 魔鬼。以色列人他们在拜魔鬼。好，有人答案是魔鬼。偶像，自己。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在拜谁？他们在拜耶和华上帝。他们为什么要做偶像？因为摩西不下来啊，摩西是他们跟耶和华中间的 那个人啊。现在摩西不在了，但是耶和华神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样在旷野？我们要怎么样在旷野生活？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会害怕啊。既然耶和华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但耶和华神要继续带领我们走啊。可是神我看不到啊，我会紧张，我会害怕。亚伦啊，你赶快做一个神像给我们吧，他就是耶和华神啊。他们在拜谁？他们以为他们在拜耶和华上帝啊。他们把金牛犊当作神来拜，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敬拜耶和华。他们是敬虔的，他们奉献出贵重的金饰。在古代，金饰是何等贵重啊！他们从埃及出来，身上唯一贵重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金饰、金环这些东西啊。他们把它奉献出来，哇！我们 恐怕我们的奉献都不及他金饰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哦。他们是很敬虔的，他们是要把最好的献给耶和华的。他们这样有错吗？上帝，你会不会太严格啊？他们拜你呢，只是搞错方向而已了吧？有需要这样子对他们这么严厉吗？他们对焦错了，甚至连亚伦这位大祭司也误导了他们。他们以为是在服侍神，结果所拜的却是谁？自己的偶像。在后面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那里说，这偶像就是什么？自己的肚腹。肚腹代表的是什么？肚腹代表的是我自己的需要，我的安全感。金牛犊是他们的安全感，是他们的肚腹，是他们的需要，不是上帝。我们自己要很小心，恐怕我们把金牛犊当神来拜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自己很敬虔。我自己也要很小心，因为恐怕我一不小心就像亚伦一样误导百姓去拜金牛犊。金牛犊这个偶像它不可怕，可怕的是当人把金牛犊当作神来拜的时候，当他指责人或者是去误导引诱人来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仍然以为他在敬虔的为神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罪的缘故，人开始不去找神了，所以人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安全感。为了这样的一个安全感的需要，所以呢，就雕刻自己的神像当作神来拜，这是所有的人都会犯的罪。因此，上帝他定义要做成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人肉体的罪完全消灭。但是，你觉得这样有可能吗？人肉体的罪要怎么消灭掉呢？所以，耶稣他是我们出熟的果子。耶稣是第一个没有罪的人。上帝将耶稣的生命摆在我们面前。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从上帝创造的原始的计划开始，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当然是因为他要救赎我们，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怎么样？他失败了。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他一生的完全顺服上帝的话，他活出上帝创造的心意，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恢复。上帝原本在创世纪所创造的人的那样的一个心意，一直到耶稣第二个亚当出现的时候，这个心意才慢慢的恢复。什么时候才到完全？恢复到完全？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在半空中变成羔羊新妇在那里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完全。因为当初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让亚当跟夏娃要去管理整个地球，可是他们失败了，所以耶稣成为第二个亚当，他要来恢复上帝起初创造的心意。他是第一个没有罪的人，然后一直到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半空中迎娶他的教会，教会就是他的心腹， 教会可以说就是第二个夏娃，就是亚当跟夏娃再次回到地球上来执掌权柄，进入千禧年国度。圣经上启示录后面这么说的。所以当初上帝所创造的心意失败了，一直到基督出现的时候恢复了，一直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再次完全的彰显上帝的心意。所以第一个失败的亚当，上帝透过第二个亚当恢复了他起初创造的心意。耶稣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经历人生所有的苦难和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上帝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可以这样的活着，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是要像耶稣一样，最后就是要脱去残累在我们身上肉体的罪。得着基督是得着什么呢？就是得着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的形象。在腓立比书二章七节八节，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也读过了好几次，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看看。在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生命和形象就是什么？虚己、卑微、顺服，还有牺牲，这是最核心的形象。当然我们从耶稣的一生当中还可以看到其他更多耶稣他不同的生命的表现，但是我们今天从今天的经文和腓立比书来看，我们 只有谈耶稣的道成肉身、顺服和牺牲的这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说，他说要得着基督，就是让基督的生命成形在我们的里面。福音就是耶稣并他所钉的十字架，他的原则是什么？虚己、卑微、顺服和牺牲。虚己卑微不是好像、哦、好像一样、很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哦、这样也好或者是那样也好。虚己卑微是一种很坚定的承担，就好像海面一样，你压它怎么样它就被压扁了，可是你一放开怎么样它还会回到它原来的形状。它是一种坚定的承担。顺服和牺牲呢，不是吃亏，而是为了真理的坚持，为了对的事情的坚持。所以耶稣看起来他是被钉十字架，可是他是坚定的走向十字架。顺服牺牲是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而将自己全然的摆上的顺服和牺牲。因此他的坚定是很柔软的，但是他的柔软当中又非常的坚定。我们要传福音给还没有信主的人，叫他们可以得救。在教会中我们要传福音，这福音是什么？就是得着基督生命的福音。得着基督就是得着他的虚己、卑微、顺服和牺牲，这是保罗他一生所追求的。保罗说这是至宝。因为虚己、卑微、顺服和牺牲可以解决人生中各式各样的问题，简单说就是自我的对付。因为当人犯罪之后，就以自我为中心，不再以上帝为中心，我行我素。自古名言说得 很棒，就是人不自私怎样，天诛地灭。一语道破，这就是自我中心的罪。自我中心是世界上所有犯罪和邪恶的来源。耶稣的虚己、卑微、顺服和牺牲，其实都是彻底的在对付自我中心的问题。所以耶稣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怎样来跟从我，因为那是一个对付自己的过程，对付自我的过程。我们如同保罗这样的去做，去得着基督的时候，以上帝为中心，我们就是活在因信称义的福音当中。所以接下来在经节里面第九到十四节，让我们看见得着基督的一个结果。第一个就是可以在他的里面有因信他而得的义，这个是说我们活出来的生命证明我们是得着基督的。第二个，得以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在第十节，意思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是有属灵活活的生命的。第三点，我们得以经历从死里复活，在第十一节。死里复活的意思有两方面，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死里复活，另一方面是我们生命所经历的改变，这个改变也是死里复活。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在第十二节。第五点，得着神在基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这在第十四节，后面这两节，后面这两点，等一下会讨论到。好，所以这些呢，是当我们得着基督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的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些事情。第三，得着基督的态度。下一章，谢谢。第三点，得着基督的态度。第一个，不以为自己得着了，乃是竭力追求。在第十二节那里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保罗的一生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他说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不要得着基督。保罗并没有以为自己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他还要继续竭力的追求。他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有点难了解哈。那原文的意思，按照原文的直接翻译出来是或许，下一章谢谢，也可以得着，在那当中也被基督耶稣所得着的。意思是当我竭力去得着基督的时候，然后呢，我自己被耶稣得着。我得着基督是我拥有基督，可是当我拥有基督的时候，我却发现原来是基督他拥有了我。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样的例子可以来解释这样一个概念，可是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样的例子，所以我也只能这么解释说，当我拥有基督的时候，就是发现哎呀，原来是基督他怎么样拥有我这个人。保罗所追求的也应该是我们一生的追求，耶稣是我们生命生活的中心，我们在教会服事各样的侍奉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要得着谁？得着基督。侍奉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得着基督。福气教会的杨喜禄牧师说，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什么？一种照妖镜，因为他会把我们生命的状态显现出来。什么意思呢？我之前在中立教会的时候，有一个慕道友，她是一个姐妹，她因为车祸受伤，她是要坐轮椅，但是她下面完全都是没有力量的。然后家人有些人在外地，然后有人在工作，他们家又是做回收的，有没有那些，然后都没有人来照顾她，所以她常常要去上厕所的时候呢，就会忍不住来不及就怎样就尿出来。你知道吗？她的身上的那个尿骚味有多臭吗？大概在妮娜的那个位置，我这边就可以闻到了，这样。我们的老牧师呢，也实在是觉得有点受不了，就说请他回去换衣服，或者是打理干净一点再来教会来做礼拜。可是呢，莎莎呢，他居然帮他洗头发，帮他擦身体。我站在旁边，因为我鼻子比较敏感一点啦，我从小就是碰拿什么东西我都会拿来闻一下，所以家里有什么东西坏掉，我一闻。这个酸掉了，快掉了，所以对味道我是比较强烈一点哦。所以当他在为他擦身体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憋着气，觉得很难调试。我就发现啊，原来我对人的付出也是有极限的，这很不容易。我必须承认我自己的不足，同时我要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我们看见其实服事的目的是在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和软弱，就像照妖镜一样，把最隐藏的里面的本性照出来。当你面对一个慕道友，当你和同工相处的时候，会把我们人性当中最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为什么我们要鼓励大家一定要来参加团契，一定要来教会？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看 Good TV，没有跟人互动，你的生命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即便你认识很多真理，生命的改变一定是在关系的当中，跟人互动的当中。你看见自己的软弱不足，你愿意，哎呀，我愿意像基督一样虚己卑微顺服谦卑，调整自己改变自己，这样生命才会有改变。这个是上帝要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这样子的生命。所以服事的目的是在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和软弱，就像照妖镜一样，把我隐藏的本性显现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已经完全了，就像保罗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服侍，参与在神国度的服侍当中。在服侍当中，我们看见自己的本性和软弱，然后我学习基督的虚己、卑微、顺服和牺牲。所以服侍不是我们的目标，服侍的目标是谁？是基督，是为了要怎样得着基督。只有基督才是我们追求侍奉的最终目标。常有人说越服侍越甘甜，可能有人真的是越服侍越累了。为什么？因为要看见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型多少。越服侍越甘甜，是因为越来越像基督，所以就越甘甜。耶稣基督并他所钉的十字架是我们的中心，这也是福音的核心，这才是我们这一生应该要有的意向，是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常说大使命要去传福音，大使命不只是去传福音，大使命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福音出来。我们要用福音，用耶稣基督并他所钉的十字架来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然我不可能作为一个好爸爸，或者是一个好传道，或者是一个好医生，或者是一个好老板，或者是好员工。保罗说他竭力追求，追求的原文这个字呢，是指一个猎人他在追逐猎物的时候，当他锁定一个目标，他紧咬着不放，一直追到手为止。所以我要弟兄姐妹，你们把自己假想成你是一个猎人，而你的猎物是谁？就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使命的去追吧，去追赶基督，去得着基督吧。当你得着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是基督得着我，不只是我得着他，而是他得着我。第二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在十三节那里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忘记背后就是忘记过去的不好、罪恶或者是失败，也是忘记过去的成就或者是我引以为傲的，不去念念不忘他。努力面前呢，就是为了得着基督这一件事情来努力。努力他的原文呢是一个赛跑的人，这个词是很有画面的。努力啊，这个画面是什么？这个赛跑的人他弯着身子，伸手向前，眼睛看前方，然后看着前面的标杆，这个是努力的意思。这是什么？是蓄势待发，我马上要怎样？啪一声我就赶快要怎么样？要冲出去了。这是那个努力的意思。它是一副已经预备好要怎么样，要去参加赛跑的一个精神，就是我势在必得，我蓄势待发，我势在必得，我一定要得着基督的那一个态度。就是我这场比赛我要得到冠军，那个冠军就是耶稣基督，我要去得着基督这样子。所以保罗说，接着他说他向着标杆直跑。以前我曾经解释过说，这个向着标杆的意思是沿着标杆的意思。他说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中文是把 toward 翻出来有向着的意思，但是那个 press on 是按着，按着这个，按着那个的意思。所以按着那个方向而去，他是沿着标杆而去。沿着标杆就是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不是只有在最终的终点有一个标杆，而是在每跑一段路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标杆。当我跑完第一公里的时候，我就会远远的看到第二公里那边有一个标杆。当我跑到第二公里的时候，我就看到远远的第三公里有一个标杆，是沿着那个标杆一个一个一个下去，然后到最后的标杆。所以那个标杆不只是一个终点的标杆，而是每一段都有标杆，每一段那个标杆都是谁？那个标杆都是基督。所以是沿着标杆直跑，每一段的标杆就是基督。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境遇都不一样，人生的马拉松，我们曲曲折折，高低起伏，可能一下这样子，一下那样子，转来转去，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每一个阶段都是为了要得着谁？得着基督。下一个，谢谢。这个阶段得着基督一点，下一个阶段再得着基督一点，但是总是怎么样？总是在得着基督的生命，得着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最后保罗他说要得着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下一章，谢谢。恩典和奖赏是不一样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 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重生的恩典。可是奖赏不是白白得来的，奖赏是根据你所行出来的，也就是根据你所活出来的样式。我不敢说你活出基督有多少就会有多少的奖赏，好像奖赏有一种多或者是少的一种比重或者是概念，但是这个奖赏一定跟生命有关。在撒迦利亚书，当上帝谈到罪恶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描述，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撒迦利亚书五章，我从第六节开始读好了。他说，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凉的形状。下一章，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有一个凉气，它有一个形状，这个形状是恶人遍地的形状。这个妇人代表的是罪恶，这个罪恶在罪的形状的这个凉气的里面。可能你要有些图像哦。这里谈到的罪恶是以一种凉气的形状出现。中文字实在很奇妙哦。当我们讲对罪的描述的时候，我们中文会说什么？罪行、罪状，对不对？罪行、罪状，其实我认为这是非常符合圣经真理的。当上帝要审判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的罪行、罪状来审判。相对的，当上帝要奖赏的我们的时候，也是按照我们的形状，就是我们活出来基督的形状和样式来奖赏我们。所以这个奖赏不是有多或者是少的问题，而是我活出来的样式。我活出来什么样的样式，上帝就按照那个样式奖赏我什么样的福分。这个奖赏和我这个人有关。人世间所经历的一切种种，不论是在世上的生活，不论是在教会的生活，不论你参与什么上的服事，上帝所关注所最在意的是你这个人有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和形象。所以这个奖赏一定和你这个人的特质性情有关。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把一个最独特的你放在你的里面，这个独特的你和这个奖赏有关。当你竭力追求得着基督的时候，基督却将你得着。上帝如何在基督耶稣里面，也就是第二个亚当，恢复他创造的心意？当基督得着你的时候，他要让你的生命，那个独特的你，在基督的里面完全的得到发展，恢复上帝原本创造你的心意。你知道我们现在长的样子跟上帝所创造我们的样子有多远吗？可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得着耶稣，当基督得着我的时候，上帝就让我在基督里面，哇，这个基督好重要，上帝就让我在基督里面怎么